国际局势瞬息万变，香港政坛风起云涌，政坛变动同你深入分析。梁锦祥一周时事， 大家好，今天就是2017年，成日都讲到2014年几危险，成日我哋都怀缅过去，系咪？今天咧就系、是、即系今日5月3号咧，定2号啊？今日系3号佛诞，又系公众假期啊！今日我要讲咧就系、是、大家睇嗰个预告睇到啦，就系讲呢个即系、就是、外逃嘅富商财阀啊！呢、這个即系犀利啊！呢、這个好搭水嘅，咁啊喺大陆。如果你俾人哋列為首富或者前面嗰幾個富咧，你都係遲早俾人拉，一係就遲早走路嘅。咁呢個叫做郭文貴。嗱，郭文貴咧最近引起即係國際注意嘅一件事咧，係咩咧？就係佢喺美國之音一個直播節目嗰度爆料，爆咩料咧？就話嗰個打貪嘅大旗手黃岐山，即係習近平嘅 buddy 係嘛？其實佢個家族咧都有貪腐啊！咁佢就如數家珍咁樣數出嚟，即係呢個黃岐山嘅老婆嗰邊啊，其實都係一個貪腐嘅集團嚟嘅，其實呢啲都咩新聞啊？老實講，因為共產黨嘅所謂打貪或者反貪腐，佢唔係制度上嘅反貪腐啊嘛，係人治嚟噶嘛，權力鬥爭嚟噶嘛，呢個權錢嘅鬥爭，權同埋錢係嘛？咁所有呢啲即係所謂超級富豪都好啦，你點你都會同呢啲貪官係有關係嘅，即係今日唔到你就聽日到你㗎啦。所以點解大部分嘅人都將啲財產轉移去海外，或者佢啲仔女去曬美國、加拿大、澳洲呢啲地方去讀書或者移民，係咪？嗱，呢個郭文貴喺美國之音嗰個直播咧，忽然間中斷。嗱，呢個我哋喺即係踩場都提過下嘅。咁因為美國之音裏面咧，都有好多即係中國嗰啲民運人士啊，或者即係住喺美國嘅嗰啲嚇，即係所謂改革派啊，或者支持改革派嗰啲啊學者啊專家都有喎。佢喺美國之音好多呢啲人嘅。咁而家就懷疑直情係有啲啊，即係有啲人已經俾共產黨收買咗啦嚇，咁所以先至令到呢一個爆料咧，即係係好突兀嘅，中途就斷播係嘛？咁而家郭文貴就話咧，呢啲係共產黨安插嘅呢個間諜喺呢個美國之音嘅，咁跟住而家 FBI 又去查拉人啊等等係嘛？咁件事就好複雜。咁但係講嚟講去咧，即係點解郭文貴嗰個爆料會引起咁大嘅震撼咧？喺北京或者喺大陸咧，因為而家嗰個互聯網咁發達係嘛？你共產黨你點禁都冇用嘅。即係嗰啲消息咧，就全遍全中國嗰啲即係有識之士或者做生意嗰啲人，個個都喺度即係街談巷議耳語，或者即係食飯嘅時候都揾呢個嚟做題材。啊，黃岐山嗰個家族都有貪腐喎，係咪啊？咁又有啲人就去諗啊，咁咁咪習近平而家同黃岐山又開始即係有鬥爭啊，唔啱啊，咁大家有好多唔同嘅解讀。嗱，呢個肥佬禮咧就神通廣大啦。點樣神通廣大咧？佢同美國關係咧就真係非常之密切。佢有辦法揾到郭文貴咧，就再爆下料，咁就所謂一周刊獨家報導。咁其實裏面啲內容，即係我覺得冇乜新意。呢個係郭文貴嘅，即係自己嘅親身體驗，又話俾你聽。喂，共產黨喺香港有國安有公安喺度執法。喂，呢個邊係新聞嚟啊，大佬？啊，銅鑼灣又有啲地方愛嚟扣押呢啲人係嘛？咁周圍都有，咁喺嗰啲即係中資機構咧入面咧都有安插到啲人喺度，係嘛？咁然後呢啲國安公安咧就根據上面嘅命令咧就會喺香港執法，然後特區政府配合佢哋，係嘛？特區政府梗係要配合啦，但佢公開梗係唔會話配合啦，因為一國兩制啊嘛，點可以俾內地嘅公安或者國安嚟香港執法啫？蕭建華住喺四季酒店，共產黨啲特務唔通唔知啊？系咪国安唔知唔佢住喺四季酒店啊？长期包间房喺度住喺四季酒店唔知啊？喂，搵架面包车喺楼下等，然后10个8个人上楼上拍门，咁你一开门就夹你走啦，系咪？根本都唔需要用武力啊，同你讲肖先生，我们啊，这个要找你谈一下啊，很安全的，没有什么问题，下面有车在等你，咁架车就车到系嘛边防过关直去大陆。 有咩咁奇怪啫？你如果话爆呢啲爆呢啲料，对我嚟讲，我认为系常识嚟嘅。咁但系香港人就觉得大惊小怪啦吓，哇，咁离谱嘅。咁其实都有个好处，就话俾香港人听，喂，共产党嘅本质就系咁噶啦，大佬系咪？一国两制系流嘅，系咪？咁你今日你都未醒，咁有乜好讲啫？系咪？有啲人可以而家认屎认屁，嗱，我一早都讲啦，几年内我都有提啦，系你啲人未醒啫咁。喂，我真系成日都讲呢啲嘢噶，不过我唔会认屎认屁咁解啫，系咪？共产党香港冇特务，冇间谍，系咪？或者啲情治机关嘅人员冇喺香港办案，过去呢二十年用单程证嘅身份嚟香港嘅呢啲咁嘅所谓即系情治机关嘅人员仲会少咩？系咪？或者嚟做生意攞签证咁嚟嗰啲，佢系情治机关嘅人仲会少咩？你嗰啲泛民主派又好，包括郁文都曾经接触过大陆嗰啲所谓即系国安公安呢啲人，扮鬼扮马，又一个咩研究所啊，厦门呢个一国两制研究所，咩厦门对台办咩咩研究所啊，咁你教授啊，咁咪嚟揾你倾偈系咪？請教下你啊！咁成日都有所謂收風啊嘛，係咪？咁湯家華成日講噶啦，大班人揾佢啊，中間人九啊幾樣係嘛？其實呢啲都唔係新聞嚟嘅，係嘛？但係郭文貴呢件事咧，引起注意嘅其中一個最重要嘅原因就係佢爆嗰啲料，究竟嗰個可信程度有幾高咧？嗱，呢個前趙紫陽嘅秘書爆童就講得好清楚，佢話由於郭文貴係爆料而引起呢個北京嘅震動。要出动到一个而家在押嘅国安部副部长马健行出嚟拍一个视频嚟声讨呢个郭文贵，话佢几时几日收过郭文贵几多钱，又做咗啲咩嘢咁爆晒出嚟。喂，呢个系国家安全部嘅副部长出动到呢啲，跟住再揾啲即系吓五毛喺网上嚟搞呢个郭文贵，系嘛？咁所以大家睇到成件事就系、是。喂，佢讲嗰啲虽然都系权钱嘅斗争，牵涉到个人利益，系嘛？而家出动到国际刑警红色通缉令，系嘛？嚟通缉呢一个郭文贵，但系佢依然可以喺美国度爆料，美国之音直播中断，咁啊就搭到路，黎智英揾佢就一周可俾佢爆料，系嘛？咁当然主要就系讲香港嗰啲嘢啦，系咪？咁讲香港嗰 part， 我觉得唔系新闻嚟嘅，但系出咗嚟之后。大家就好震惊，唔知道啲立法会议员会唔会根据呢一啲报道，咁你要配合先得噶嘛，系咪？肥佬黎做咗件咁嘅事，咁你嗰啲泛民主派嘅议员系咪应该喺立法会度提出质询先？我睇好快就有噶啦。咁呢啲系肥佬黎作为金主，佢安排到呢个郭文贵接受专访、独家访问，跟住就一定要泛民嗰啲啊收佢钱嗰啲议员帮手喺立法会嗰度又将佢做大佢，然后等全香港人都知道，哇！喺共产党原来香港咁样搞嘅，边有一国两制啊？系嘛？呢个郭文贵仲讲多一啲嘢，被认为好发人心醒嘅就系话，喂，执法已经去到你的卧室，你啲卧室啊，即去到你间房，你间睡房度执法啦，你仲懵成成香港人嘅意思就系咁样。咁呢個咧就可能形容得比較即係坦率得滯啦，係咪？咁啊未至於到我睡房嘅，係咪？但係喺你屋企周圍，你嗰啲 target， 所以目標人物，你冇一個可以逃出佢手指啦。嗱，呢啲係極權統治嘅本質。睇過1984佐治奧威爾、喬治奧威爾呢本書嘅人，就唔會明白呢啲究竟係乜嘢一回事。老大哥隻眼日日都看住你。系嘛？但系香港人咧，即系睇完呢啲报道之后，就觉得哇咁样，咁啊有啲人话准备移民，咁移民咧，郭文贵就话：你移民即系逃跑，你的家已经给人家侵占了，你还要去移民，还要逃跑？咁但系人哋可以问翻你，咁你郭文贵又要逃跑？你系咪又逃去美国，托庇于洋人底下？系嘛？跟住就掀起一场即系中共嘅权钱斗争。咁当然我哋。大家要拭目以待啦，系嘛？咁你如果用八卦嘅心理，咁都冇乜所谓嘅发生下。但系如果你谂深一层，呢、這个咪一国两制啊，港人治港，即系神早已经破咗产，而家再一次话俾你听咁解啫。